分开向太空漫跑，我需要你抓牢，多么的想要收到请回答， 你给过我的温柔。 一直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宇宙给了沙漠，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根，我翅膀，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我愿意，我也可以。出一切也不会可惜，就在一起，看世界的事，要记得我们相爱的方式，我就是爱你爱着你，有悲有喜，有你应该你就是爱你爱着你，甜蜜又温馨，那种感觉就是你。 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一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

我国呢可以说是世界上花卉栽培面积最大的国家，有广阔的消费市场，其中呢鲜花也是受节日效应影响比较明显的农产品。在每年的元旦或春节等一些重要的节日呢，很多人都会前往花卉市场来购买花卉装点房屋。与此同时呢，为了备战春节，商家们也很多都开始早早的准备年活了。在此来友情提示各位，距离2月14号西方的情人节日子也是越来越近了，各位要订购玫瑰花一定要提早下手哦。 当你走在青青的路上，天空正飘着蒙蒙细雨，在这寂寞暗淡的暮色里，想起我们相别在雨中，不禁悲从心中生。大地孤寂沉默在黑夜里，雨丝就像它柔软的细发，深深吸住我心的深处，分不清这是雨还是泪。记起我们相见在雨中，那微微细雨落在我们头发上，啊啊，往事说不清，就像山一样高，好像海一样深，甜蜜蜜蜜，彩虹般美丽。往事说不清，就像山一样高，好像海一样深，甜蜜蜜，彩虹般美丽。在雨中，大地孤寂沉默在黑夜里，

交替、就这样不舍得放弃、 人很失眠，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静静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 甘甜入口醇和，五粮纯酿干一杯酒，干一杯酒精选高粱、小麦、玉米、糯米、大米酿造，好喝不上头。干一杯酒，闲人西大街203号，电话158-3267-5399。三河市联名实业有限公司诚聘以下人员：各类管理人员、营销人员、会计、保管、司机、水厂操作工、客房经理、厨师、服务员等。联系人侯女士，电话183-3169-2688，03163180-665。宣汇宽带迎新春，惊喜好礼送不停。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汇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。详询客服71506666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小水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们的外地 歌，后进家，赶走寂寞的心。 天走很远，天变亮，时间也是好的，暂时都别管，两个人一起幸福唱。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春晚。中央电视台201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昨天又进行了一次彩排。本届春晚呢是以大美中国梦、金鸡报春来为主题，分为欢乐中国年、奋进中国人、温暖中国情以及大美中国梦四个篇章。北京央视一号演播厅是主会场，另外呢像上海、广西桂林、四川凉山、黑龙江哈尔滨也都会设置分会场。很期待今年的春晚，希望不再是大家的一场集中吐槽吧。 问彩云何处飞，愿乘风云追随，有情人能相聚，死也无悔。我柔情深似海，你痴心可问天，

是想四个人，人的表现是急于利人利人，急于达达人，己所不欲，他勿施于人。如与人为本体，表现在具体的行为上。看吧 ，everybody 一起来，对父母为孝，对兄弟为敬，对朋友为信，对国家为重，对人最有爱心。活量子的中心思想是个外，外的表现是搞不懂就问人，搞得懂就达人，没有人懂还可以问神。如与坏为本体，表现在具体的生活上。看吧 ，everybody 一起来，要懂得推理，要心存怀疑，要充满好奇，要举起迷疑，要打破砂锅问到底。 Oh my god， 我听不懂，看不懂，学不懂，都不懂，究竟谁对谁错？人生多美，爱情多长 ？Please tell me please， 生命有太多疑惑 ，Help me help me babe， 不要让我自己去摸索。 车子想要房子，有了妻子想要马子，有了银子想要位置，有了位置拿了架子，搞了圈子，死了性子，铁了胆子，忘了老子，枪毙完音下狼也在意。先管面子，再管里子，先填肚子，再补脑子，先端架子，再掩银子，先兜圈子，再想点子，先捅娄子，再找路子，先出乱子，再三条子，机关定心干不理阿姨。搞栋房子搞一辈子，停个车子一堆单子，挑个担子叫破嗓子，凡夫俗子没有法子，卷起袖子迈开步子，扮个傻子，一条汉子何必玩弹激烈时代。撇撇轮子，转转轮子，上上管子，补补身子，碰碰钉子，找找乐子，想想法子，混混日子，照照镜子，刮刮胡子，打打牌子，横轮举子，不怕赶快逍遥一出在。 Oh my god， 听不懂，看不懂，学不懂，都不懂，究竟谁对谁错？人生多美，爱情多痛。Please tell me please， 生命有太多疑惑。Help me help me babe。让我知道如何去选择。 Go go go， come on everybody， break it down。一间屋子，两床被子，三面窗子，四张椅子，收起爪子，拉开帘子，嗑嗑瓜子，想想点子，打着拍子，唱着句子，两把刷子，好过日子，轻轻上上秋，嗨嗨。先打底子，再摆摊子，先看例子，再拿号子，先照镜子，再讲论子，先查橘子，再给样子，不管汉子还是鬼子，不管老子还是小子，他打戏在江湖里来。孔子、孟子、老子、庄子、男子、女子、黑子、白子、油子、浪子、胖子、瘦子、正人君子、两张君子、天王老子、毛头小子、天子、教子、不神孽子，大概当官龙喜临财。不当俗子，不做汉子，不干头子，不当痞子，不充胖子，不装样子，不耍性子，不搞圈子，不扣帽子，不抬轿子，不卖关子，不碰钉子，环游林星逍遥自在。 Oh my god， 我听不懂，看不懂，学不懂，都不懂，究竟谁对谁错？人生多美，爱情多痛。Please tell me please， 生命有太多疑惑。Help me help me babe。我只想要简单的快乐。 我中心思想是个人，人的表现是急于利人利人，急于达而达人，己所不欲，他勿施于人。如以人为本体，表现在具体的行为上。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，对父母为孝，对兄弟为敬，对朋友为信，对国家为重，对人才有爱心。活量子的中心思想是个坏，坏的表现是搞不懂就问人，搞不懂就达人，没有人懂还可以问神。如以坏为本体，表现在具体的生活上。Come on everybody 一起来，要懂得推理，要心存怀疑，要充满好奇，要举起迷疑，要打破砂锅问到底。 盏微弱的灯，伸出手回头，放手回廊，仍然心里住了一个不可能 的人，我哭着说请等一等，我怕追不上你的人生，怕你路过的城我没资格投奔。我到不了到不了到不了，人美得不得了也不能到老，走的路人的痛追的好，你是我再没可能完成的梦。我到不了到不了到不了，那没有脚的鸟哪来的归巢，得不到放不掉忘不了，原来不是我吗， 现对外开放花道、茶道、香道培训，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，让艺术相伴，让气质相随。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，注意是31590000。 三河珠宝城春节狂欢，优惠不断，小年至大年初六，鸳鸯金楼万全金买十克送一克，旧金全场零损耗，零折旧，零差价，升级换新，更有年货好礼送不停。三河珠宝城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乘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 话说每一年的春节，红包雨都会让低头族们手机不离身，生怕错过几个亿哈。有调查就显示说，2016年春节父母最不希望子女做的事儿，第一位就是玩手机，比例高达85%。可以说，春节是我们中国人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，最大的红包莫过于亲情。所以，如果很久没有回家了，好不容易回到父母身边，记得让手机歇一歇，让人多陪伴陪伴父母吧。 准备都已就绪，等待着你到来的消息。 眼里光奔向你， 深呼吸，闭好你的眼睛，全世界有最粗心氧气，用最动听的声音交出一切距离，我与爱超越所有魔界，所有动力，深呼吸，闭好你的眼睛，全世界有最粗心氧气，用最动听的声音交出一切距离，我的爱超越所有默契，所有的定义， 冷了，每天都要热车，但是只有1%的人热车方法是对的。正确的热车方法应该是发动之后30秒至1分钟后上路，保持低车速，发动机转速以不超过3000到3500转为限，一般保持在2000转左右，否则发动机及变速箱所受到的激烈磨损是无法复原的。等到发动机温度上升到正常温度之后，大概需要3到5分钟时间再恢复正常的驾驶哦。 I'm a dreamer, oh yeah, dreaming all day with you. 空中的梦想家 UFO. I'm a dreamer, oh yeah, dreaming all day with you. 空中的梦想家

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，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，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，虚情似婉转歌声，品味一影三三，越来越动听，陪您在路上。 有人说孩子是父母的拖油瓶，但是最新的研究颠覆了这一认识。美国的研究人员对10000名男女进行了问卷调查，结果发现有孩子会令人工作更加努力，表现更出色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没孩子并不意味着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工作，而那些没有孩子的女士在中年以后工作成效也会大大降低。 单调的问号，敷衍的拥抱，惨白的眼条，少了调味料，你竟然还觉得骄傲，自以为你值得依靠， 不是人头鱼的你又是哪一套， 喵喵喵喵， 我不要 感觉到我一阵想逃想逃， 哎别闹， 说话的那一瞬别人疯掉疯掉， 心情好 别闹，怎么对我示好， 我不是你养的猫，偶尔拍个照只为了炫耀，却都没听好，提醒我要撒娇，约个会剧情全都知道，气氛冷到爆，脸上花三条， 不是人走一个你又是哪一套， 喵喵喵喵， 我不要 不是那精髓，还觉得我一拳想逃想逃， 别闹 笑话的那一瞬别人疯掉疯掉， 心情好 别闹，怎么对我示好， 我不是你养的猫， 不是人走一个你又是哪一套， 喵喵喵喵， 我不要 不是那精髓，还觉得我一拳想逃想逃， 别闹 笑话的那一瞬别人疯掉疯掉， 心情好 别闹，怎么对我示好， 我不是你养的猫。 I'm a giggle for that wiggle. Hey yo, no, no, no, yo. I'm a giggle for that wiggle. Hey yo, no, no, no, yo. I'm a giggle for that wiggle. Hey yo, no, no, no, yo. I'm a giggle for that wiggle. Hey yo, no, no, no, yo. 单调的问号，敷衍的拥抱，惨白的面条，少了调味料，你竟然还觉得。你值得依靠， 我不是人走一个你又是哪一套， 喵喵喵喵， 我不要 什么精髓，感觉到我一拳想逃想逃， 别闹 笑话的那一瞬别人疯掉疯掉， 心情好 别闹，怎么对我示好， 我不是你养的猫， 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，酸甜可口的橘子有止咳化痰的功效。其实啊，我们认为橘子止咳化痰指的是橘子皮，而橘子肉呢是生热生痰的。咳嗽的时候如果吃橘子的话，只会让症状加重。此外呢，如果说本身有肺火、扁桃体炎、咽炎等一些炎症的人呢，最好也不要吃。容易上火的人也要少吃，以免产生内热而患感冒咳嗽的。 愁到底是什么，杨花雨落十三千丈黑发，碧城枯柳是凋谢的花瓣，念旧的风是往日的欢呼，又来折磨

的故事，我试过把它偷偷放进我的歌词，越写越不真实。斤斤计较遇见你的这一幕，我想我会用心记住一辈子。你一眼楚楚动人温柔百合，一直为了爱会走入历史。 天黑了，被寂寞征服，就是你眼中的普通朋友，就像你的影子，带着内心起伏守候的辛苦。清晨时分远远看你，不敢吐露心事，我的所有爱慕没有开始，已经结束。 3D 奖金提高了，8月26号起 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，返奖比例更高，投注方式更多，奖金更高。福彩 3D，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三河市联名实业有限公司诚聘以下人员：各类管理人员、营销人员、会计、保管、司机、水厂操作工、客房经理、厨师、服务员等。联系人侯女士，电话183-3169-2688，03163180-665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就是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。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们都爱听。